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 欢迎收听 CD 博览，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欣赏 DG 唱片公司为纪念卡拉扬诞辰95周年出版发行的唱片，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卡拉扬音乐诠释最为经典的两部作品，德彪西的大海，圣桑的第三管风琴组曲。

We'll be right back.